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就在等待耳边的钢琴声，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要来聆听的是贝多芬的两首钢琴协奏曲，而今天我们的主题人物是钢琴家克劳迪奥·阿劳。这位20世纪伟大的 钢琴家之一。那我们现在所听到的也是他和海丁克还有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管弦乐团来合作的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这位智利的钢琴家，从他的教育和成长的过程看，他其实真的是实实在在受着欧洲钢琴文化精髓哺育而成的一代大师。他的母亲对他的培养所付出的一切，也值得现在的郎爸郎妈去学习。阿劳的老师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是靠自学。对他影响最深的是马丁克劳塞。我们现在可以来捋一捋他的老师的族谱。克劳塞是李斯特的学生，李斯特呢是师承贝多芬的学生车尔尼，所以呢从传承的谱系上，阿劳是典型的德奥钢琴体系出来的演奏家。李斯特应该是阿劳最拿手的，其次就是贝多芬，所以在很多大家所选择聆听贝多芬的作品的版本上，像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阿劳绝对是不能绕过的。而他来演奏的贝多芬的五首钢琴协奏曲的一生录过三次，像在1950年1960年交界的时候，在 EMI 他曾经录制过，还有呢就是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菲利普斯他也在那里录制过，80年代的时候呢又重新录制，当然这里呢还不包括他在50年代录制的那个现场的版本。今天我们特别选择的是他在上世纪60年代留下的录音。 老有一双强有力的大手，是钢琴界著名的铁砂掌之一。他从来不孤立地用手指的力量弹琴，总是把手臂和手指结合起来。首先是从手臂的大动作开始，把手臂高高的举起，全部重量自由下落，把整个手臂的重量落到坚强的手指上。那这位钢琴家特大的手掌也使他在弹琴的时候呢运转自如，奠定了富于安定感的演奏。尤其是厚实的手指弹出的明亮的音色更是一大特征。在他演奏的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很多作曲家作品当中，常常带有很悲观的色彩。他演奏含蓄、内在、纯正、严谨的古典风格和深刻的感情结合完美，并且呢，通过丰富的音色变化表达作曲家的音乐构思。对他来说，贝多芬、布拉姆斯的音乐早已经被确定为古典主义，但是他弹奏这些作品的时候并非没有注入新鲜的活力，相反，他经常能够把贝多芬钢琴曲的逻辑率直地以自己内在的体验来变换。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钢琴家阿劳，他是从1927年开始录音的。录音室里的阿劳显得高贵、细腻、真挚、感人。在50年代以前，他的录音呢带有非常浓厚的青春气息。但是由于品牌繁多，当中部分录音呢还未经唱片的再版，难以系统的归纳。50年代以后，主要呢是在 EMI 和菲利普斯两家唱片公司的悉心规划下，阿劳留下了最重要的录音，并带来了极大的国际的声誉。而贝多芬的演绎也是阿劳最重要的成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阿劳在上个世纪60年代所留下的录音。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来，继续来聆听阿劳来演奏的贝多芬钢琴协奏曲，是他的第4钢琴协奏曲的片段。我是汪卓，一会儿再见。 暂停流动的时光，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感受到在钢琴界的铁砂掌阿劳，他所演奏的这些力量的展示。阿劳视艺术如生命，一生他都反对商业演出，他说应该去打动听众，而绝对不应该只为自己演奏。但是你首先应该明确，你并不是去讨好听众，而是把你必须给听众的东西给他们，通过你的人格把作曲家所要传递的信息传给听众。首先应该考虑的感动听众的作曲家的意图和作品的深刻含义，而不是表演。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这样的历史的唱片是来自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阿劳他所演奏的贝多芬的两首钢琴协奏曲。这是非常著名的版本，是由菲利普录制的，由海廷克指挥，阿姆斯特丹皇家管弦乐团一起来演奏的。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 一丝不苟是阿劳的另一个典型的特征，他的专题系列音乐会可以说是创世界纪录的。他曾经连续举行12场独奏会，演出了巴赫的全部古钢琴曲，还连续演奏过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钢琴作品。由于受到疾病还有记忆力减退的困扰，所以晚年的阿劳也是不得不减少了和干脆取消了很多演奏会。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教育年轻人的身上，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看书、种树和养狗上面。1991年，88岁的阿劳在维也纳附近去世。他一生严谨，他的做工讲究的西服以及无法抑制的对首饰的爱好也很容易给人错觉，其实他并不是这样，他真的是具备真正伟大的天赋。他的人生和他的演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会在他的演奏当中体会到那种冷静、谦恭、有热情，但是没有不必要的火花。现在继续来聆听，也是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将会听到的是他来演奏的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的最后一个乐章。